你好，我是盛延敏。上一讲我们介绍了 IPv4、IPv6 以及本地套接字格式。这一讲呢，我们来讲一讲怎么使用这些套接字格式完成连接的建立。当然，经典的 TCP 三次握手理论也会贯穿其中。我希望经过这一讲的讲解，你会牢牢记住 TCP 三次握手和客户端服务器模型。那让我们先从服务器端开始。要创建一个可用的套接字，需要使用一个函数，我在文稿当中已经给出了这个函数的代码。 domain 就是指 PHINET PHINET6 以及 PHLocal 等等，表示什么样的套接字。 type 可用的只有三个，分别是 SOC Stream 表示的是字节流，对应 TCP， SOC DGRAM 表示的是数据报，对应 UDP， SOC RAW 表示的是原始套接字。参数 protocol 原本就是用来指定通信协议的，但现在基本废弃，因为协议已经通过前面两个参数指定完成，目前一般写成0即可。创建出来的套接字如果需要被别人使用，就需要调用 band 函数把套接字和套接字地址绑定，就像去电信局登记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样。我在文章当中给出了调用 band 函数的方式。我们需要注意到 band 函数后面的第二个参数是通用地址格式，这里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那就是虽然接收的是通用地址格式，那实际上传入的参数可能是 IPv4、IPv6 或者本地套接字格式。 band 函数会根据 length 字段判断传入的参数 address 该怎么解析。 length 字段表示的就是传入的地址长度，它是一个可变值。BSD 设计套接字的时候大约是1982年，那个时候的 C 语言还没有 Void 新的支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BSD 的设计者们创造性的设计了通用地址格式来作为支持 Band 和 ASAP 等这些函数的参数。对于使用者来说，每次需要将 IPv4、IPv6 或者本地套接字格式转化为通用套接字格式。对于实现者来说呢，可根据该地址结构的前两个字节判断出是哪种地址。为了处理长度可变的结构，需要读取函数里的第三个参数，也就是 length 字段，这样就可以对地址进行解析和判断了。设置 band 的时候，对地址和端口可以有多种处理方式。我们可以把地址设置成本机的 IP 地址，这相当告诉操作系统内核仅仅对目标 IP 是本机 IP 地址的 IP 包进行处理。但是这样写的程序在部署时有一个问题，我们编写应用程序时并不清楚自己的应用程序将会被部署到哪台机器上，这个时候可以利用通配地址的能力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通配地址相当于告诉操作系统内核，嘿，我可不挑活，只要目标地址是咱们的都可以。比如一台机器有两块网卡， IP 地址分别是 202.61.22.55和 192.168.1.11， 那么像这两个 IP 请求的请求包都会被我们编写的应用程序处理。那么该如何设置通配地址呢？对于 IPv4 的地址来说，使用 INADDR INET 来完成通配地址的设置。对于 IPv6 的地址来说，使用 INADDR INET 来完成通配地址的设置。除了地址还有端口，如果把端口设置成0，那就相当于把端口的选择权交给操作系统内核来处理。操作系统内核会根据一定的算法选择一个空闲的端口完成套接字的绑定，这在服务器端不常使用。一般来说哈，服务器端的程序一定要绑定到一个众所周知的端口上。服务器端的 IP 地址和端口数据相当于打电话拨号时需要知道的对方号码，如果没有对方号码就没有办法和对方建立连接。Band 函数只是让我们的套接字和地址关联，如同登记了电话号码。如果要让别人打通电话，还需要我们把电话设备接入电话线，让服务器真正处于可接听的状态。这个过程需要依赖 Listen 函数。初始化创建的套接字可以认为是一个主动套接字，其目的是之后主动发起请求，通过 Listen 函数可以将原来的主动套接字转换为被动套接字，告诉操作系统内核，我这个套接字是用来等待用户请求的。当然，操作系统内核会为此做好接收用户请求的一切准备，比如完成连接队列。我在文章当中给出了 Listen 函数的原型，我来稍微解释一下。 第一个参数为套接字描述符，第二个参数 backlog， 官方的解释为未完成连接队列的大小，这个参数的大小决定了可以接收的并发数目，这个参数越大，并发数目理论上也会越大，但是参数过大也会占用过多的系统资源，一些系统比如 Linux 并不允许对这个参数进行改变。对于 backlog 整个参数的设置有一些最佳实践，这里就不展开，后面结合具体的实例进行解读。当客户端的连接请求到达时，服务器端应答成功，连接建立，这个时候操作系统内核需要把这个事件通知到应用程序，并让应用程序感知到这个连接，这个过程就好比电信运营商完成了一次电话连接的建立，应答方的电话铃声响起，通知有人拨打的这个号码，这个时候就需要拿起电话筒开始应答。 accept 这个函数的作用就是连接建立之后操作系统内核和应用程序之间的桥梁，你在文章当中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套接字，可以叫它为 listen 套接字，因为这就是前面通过 band listen 一系列操作而得到的套接字。函数的返回值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通过指针方式获取的客户端的地址， address length 告诉我们地址的大小，这可以理解成当我们拿起电话机时看到了来电显示，知道了对方的号码。另一个部分是函数的返回值，这个返回值是一个全新的描述字，代表了与客户端的连接。这里一定要注意有两个套接字描述字，第一个是监听套接字描述字，它是作为输入参数存在的，第二个是返回的以连接套接字描述字。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把两个套接字分开呢？用一个不是挺好的吗？这里和打电话的情形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打电话一旦有一个连接建立，别人是不能再打进来的，只会得到语音播报，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而网络程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并发处理，不可能一个应用程序运行之后只能服务一个客户，如果是这样，那双十一抢购得需要多少台服务器才能满足全国剁手党的需求啊？所以监听套接字一直都存在，它是要为成千上万的客户来服务的，直到这个监听套接字关闭。而一旦一个客户和服务器连接成功，完成了 TCP 三次握手，操作系统内核就为这个客户生成一个以连接套接字，让应用服务器使用这个以连接套接字和客户进行通信处理。如果应用服务器完成了对这个客户的服务，比如一次网购下单，一次付款成功，那么关闭的就是以连接套接字，这样就完成了 TCP 连接的释放。请注意，这个时候释放的只是这一个客户连接，其他被服务的客户连接可能还存在。最重要的是，监听套接字一直都处于监听状态，等待新的客户请求到达并服务。前面讲述的 band、listen 以及 accept 的这个过程啊，是典型的服务器端的过程。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客户端发起连接请求的过程。第一步还和服务端一样，要建立一个套接字，方法和前面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客户端需要调用 connect 向服务端发起请求。connect 构建函数中第一个参数是连接套接字，通过前面讲述的 socket 函数创建，第二个第三个参数分别代表指向套接字地址结构的指针和该结构的大小，套接字地址结构必须含有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如果是 TCP 套接字，那么调用 connect 函数将激发 TCP 的三次握手过程，而且仅在连接建立成功或出错时才返回。其中出错返回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三次握手无法建立，客户端发出的 SYN 包没有任何响应，于是返回 timeout 错误。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的原因是对应的服务器端 IP 写错。第二种情况是客户端收到 RST 回答，这时候客户端会立即返回 connection refused 的错误。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于客户端发送连接请求时的请求端口写错，因为 RST 是 TCP 在发生错误时发送的一种 TCP 分解，产生 RST 的三个条件是目的地为某端口的 SYN 到达，然而该端口上没有正在监听的服务器， TCP 想取消一个已有连接， TCP 接收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连接上的分解。第三种情况是客户发出的 SYN 包在网络上引起了 Destination Unreachable 即目的不可达的错误，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的原因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端路由不同，根据不同的返回值，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排查。你在各个场合都会了解到著名的 TCP 三次握手，可能还会被要求背下三次握手整个过程，但背后的原理和过程可能未必真正理解。我们刚刚学习的服务端和客户端连接的主要函数，下面结合这些函数讲解一下 TCP 三次握手的过程，这样我相信你不用背也能根据理解轻松掌握这部分的知识。这里我们使用的网络编程模型都是阻塞式的，所谓阻塞式就是调用发起后不会直接返回，由操作系统内核处理之后才会返回。相对的还有一种叫做非阻塞式的，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讲到。那么我再来解读一下 TCP 三次握手。我们先看一下最初的过程，服务器端通过 socket、band 和 listen 完成了被动套接字的准备工作。被动的意思就是等着别人来连接，然后调用 accept 就会阻塞在这里，等待客户端的连接来临。客户端通过调用 socket 和 connect 函数之后也会阻塞。接下来的事情是由操作系统内核完成的，更具体一点的说是操作系统内核网络协议站在工作。下面是具体的过程。一、客户端的协议站向服务器端发送了 SYN 包，并告诉服务器端当前发送序列号 G， 客户端进入 SYNC Send 状态。二、服务器端的协议站收到这个包之后和客户端进行 ACK 应答，应答的值为 G 加1，表示对 SYN 包 G 的确认，同时服务器也发送一个 SYN 包，告诉客户端当前我的发送序列号为 K， 服务器端进入 SYNC RCVD 状态。三、客户端协议站收到 ACK 之后，使得应用程序从 Connect 调用返回，表示客户端到服务器端的单向连接建立成功，客户端的状态为 Established， 同时客户端协议站也会对服务器端的 SYN 包进行应答，应答数据为 K 加1。四、应答包到达服务器端后，服务器端协议站使得 accept 阻塞调用返回，这个时候服务器端到客户端的单向连接也建立成功，服务器端也进入 established 的状态。形象一点的比喻是这样的，有 A 和 B 想进行通话， A 先对 B 说，喂你在吗？我在的，我的口令是 G。 B 收到之后大声回答，我收到你的口令 G 并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我的口令是 K。A 收到之后也大声回答，我收到你的口令 K 并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吧。那可以看到这样的应答过程总共进行了三次，这就是 TCP 连接建立之所以被叫做三次握手的原因了。那这一讲我们分别从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角度讲述了如何创建套接字，并利用套接字完成 TCP 连接的建立。服务器端通过创建 socket、band、listen 完成初始化，通过 accept 完成连接的建立，客户端通过场景 socket、connect 发起连接建立请求。在下一讲里我们将真正的开始客户端服务器端数据交互的过程。最后给你布置两道思考题，第一道是关于阻塞调用的，既然有阻塞调用就应该有非阻塞调用，那么如何使用非阻塞调用套接字呢？使用的场景又是哪里呢？第二道是关于客户端的，客户端发起 connect 调用之前可以调用 band 函数吗？欢迎你在评论区与我分享你的答案。如果这篇文章帮助你理解 TCP 三次握手，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